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四十九集， 这个金门坎就是原来鼓楼那边有个庙，这庙里啊有块门线，上面写着金门线，门线呢就是门槛，所以啊人们都叫它金门槛。据说里边以前都是金人的宫院，金门槛是金兀术从汴梁抢了带来的。你们想想多少年了。 那演员平时就爱听些传奇故事，解说道， 金门墩则是地安门的，据说那门墩是金的，而且金门墩下面还埋了只金老鼠，都是一套的。但是啊，不管是金门槛还是金门墩，早年就下落不明了，直到前阵才透出来是在海外藏家手里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有一朋友，他是京城电视台的，早几天他就跟我说了，一有钱的大佬在海外找到了金门槛和金门墩的踪迹，花大价钱收了过来。这电视台那边还想拍专题纪录片呢，谁知道这才刚到境内才落地，打开一看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不见了。现在啊，这个富豪大佬震怒，正在查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眼看着文物回归纪录片就要拍成刑侦片了。 包括蓝河也被这故事给吸引了，什么江洋大盗这么厉害？施璇问道， 怎么就不见了？大佬没有做好安保措施吗？ 怎么没有啊？我朋友说了，大佬接回来是派了一整个保镖团队，一路上盯着文物装保险箱，还有人专门摄影呢。上飞机下飞机啊，这全程整个团队就没错过眼儿。你要说就算错了眼儿，机器总不能错吧？可这东西它就是不翼而飞了。 张青又听得津津有味，哎，这不会是什么骗局吧？那保镖团队会不会被收买了？施璇道， 不至于吧，大佬有钱着呢吧，要收买得花多少钱？ 张青又说， 哎呀，那如果金门槛和金门墩都能到手，花多少钱收买也值了吧。 哎，所以说你说现在这大佬报警了没？ 哎呀，你这个问题问到我了。 那演员低头和朋友说了一句，然后又道， 好像是爆了。 嗯，爆了。这个警方那边也懵了，因为一点线索也没有，一入境就没了，他们怀疑在境外就出问题了。这现在就哎呀，还在扯皮吧。 哎呀，我都替大佬心疼钱啊。张青又道，虽说他现在片酬也不低了，但是看看大佬买文物砸的钱，还是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。蓝河却隐隐觉得哪里不对，虽然他也不了解细节，但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直觉，心里打着小鼓，觉得这不像是普通的失窃案。正惦记着，忽然听到窸窸窣窣的动静，其他人都没有反应，唯有他一抬头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哦，能看到依萍进来了。 哟，这么多人。 白武来探望恩人，一进来就看到一群人，当时他就原地自闭了。蓝河不知所措，白武僵硬的在原地，而房间里这么些人，又不是每个都老老实实站着，大家聊着八卦，其中一人就退后了几步，正好站在白武面前。白武缓缓向旁边挪动，头抵着右边的墙继续自闭。又一个人端着饮料过来了，和站在这边的人聊了起来，恰好堵在白武面前。 这 白武一转身，施璇从洗手间出来，他洗了手准备吃水果了，迎面就冲着白武。白武微微抽了口气，当时就蹲了下来，抱腿坐在了地上。蓝河有点不知所措了，他无话可说。 哎，等等， 蓝河忽然想起以前柳纯阳好像科普过，很多白仙都会治病， 曾经他不懂，现在他隐隐觉得，可能是因为白仙就受伤来说，经验相当丰富吧。如果依萍出手，那就用不着他了。蓝河故意说破。哎，诗璇啊，你要不要配点酒啊？睡眠也许会好一些。在场有不知情的人问道。 诗璇，睡眠不好吗？ 诗璇的事情还只有几个人知道而已，这时也不瞒着了，灰头土脸的道。 之前在游乐园拍戏的时候，感觉撞到了什么，回来还是不大舒服。 哎呦，你不早说，哎，我认识个仙儿，特灵。 嗨，直接去觉慧寺敲钟啊，听我的。好像人人都直接或间接听说过什么神医之事，自闭的白武却是缓缓抬头。诗璇也是之前一起救他的人，他当然认识。不出蓝河意料，听诗璇这么说，他慢慢站了起来。蓝河松了口气，嗯，依萍出手，他就不用偷偷去烧指甲摸诗璇了。刚站起身，前头又有人踱步走了过来，撑着墙接电话，正好在白武上方。白武一时又蹲了回去，身体一轻，抱紧自己躬身歪在地上，死了一样不动弹，整个都灰败下来。蓝河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 怎么的？这不就是个人在你上头吗？笼罩你的是人影还是心理阴影啊？ 蓝河都觉得要不放弃这家伙了吧。只见依萍在地上躺了好一会儿，又鼓起勇气坐起，蹭了过来，默默对着诗璇后背吹气，一口，两口，三口。诗璇只觉得后背凉了一下，还以为是风吹进来了，然后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，在房间里待久了，他觉得身上在发热，那种疲惫阴寒的感觉渐渐没了。 不，其实我现在觉得好多了。 诗璇正正打断还在给他出主意的大家。 王导，蓝河哥一身正气，让我多和他待的，现在真的感觉好一些了。 真的假的？大家笑了起来，唯有张青佑，他说， 我信，我真的信，蓝河胆子贼大。 哎，那行吧，胆子大的敢不敢来一局？ 正在斗地主的几个问蓝河， 平时叫你打牌你都没参与过，会不会打？ 哎呀，那是太累了。会，当然会。 蓝河无所谓的拿牌来啊。本来想继续自闭的白武犹豫了，他慢慢转身蹭了回来坐下，脸刚好搁在床沿，一脸生无可恋地盯着他们放在床上的牌，张嘴。蓝河心想，不会吧。牌摸齐了，蓝河一看，哦，好了，除了王炸，不是连队就是顺子，一张单牌都没有。他还是地主啊，一套打下来，愣是没给其他俩人出牌的机会。 不是， 手气也太好了吧。 众人狂呼，这一局也就罢了，谁都有拿到绝好牌的时候，可问题是打蓝河摸牌那一刻起就没有输过，打的其他人是目瞪口呆，都想怀疑蓝河出老千了。可是蓝河的手干干净净啊，而且他玩的也不多，没这个必要。 要不我还是不打了。 蓝河看白武在人类包围下愈发丧了，有些不忍心，而且他觉得不好意思，甚至不武啊。四大门虽然都被尊称财神爷，住着人家修的财神楼，但是正经财神爷最能带来财运的其实是白仙，据说是因为白仙会住在农家的柴堆里，柴通财。看依萍那心虚不自信的样子，蓝河还怀疑过他的业务水平，现在看来，只要依萍能突破心理障碍，站在人堆里，技术还是不错的。蓝河甚至觉得自己可以稍微原谅白武扎过自己的心了。 哎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下去，赢了是不能跑的，我跟你说。 其他两人道， 我们俩下去，换人换座位，我就不信了还。 蓝河感慨道，哎，赌徒啊。 大家说 去， 他们这是想看看蓝河到底能多不科学。蓝河当然也要表现得很奇怪，一面做出得意的样子，末尾才感慨道，哎呀，可能是这个方位真的比较好吧，我以前打牌没这么厉害的，这几把都是牌面好。这一下人也换了，座位也换了，另外两位刚好换成了张清佑和施璇。蓝河瞥见这一下怡萍很纠结了，蓝河一句话奠定了他成仙的基础，但另外两个人对他也算是有过恩的，只撞伤了他而不是压死他。白武挠了挠头，往蓝河这里吹了两口气，就往张清佑和施璇那里吹一口气，保持一个他觉得可以的比例。如此一来，蓝河的胜率是下去了，没有那么不科学了，但仍然是赢多输少，而且通常能出比较多的牌，另外两人险胜。哎呀，厉害厉害，您就是清梦赌王吧。有人发了小视频在剧组群里，表示今天蓝河运气爆棚，他要狂蹭之。几个在现场的演员纷纷发言，渲染赌王的可怕之处。 哎呦，以前打牌蓝河都没参与过，没想到人家不是不会，而是高处不胜寒呐。 哎，怎么说呢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吧。 哦，真的吗？ 王茂蹦出来发了个红包，他平时抢红包出了名的手气臭，臭到两个人抢红包人家能抢99，他抢1块。 这样，我今天手气也不错，试试。 他发完自己抢，当然不是第一名，退出来再点进去看时，红包已经被抢光了，手气爆棚，赫然就是蓝河。王茂无语了，大家怂恿着导演再发两个红包印证一下。王茂说， 这不科学，不玩了。 无论如何，依凭着仙气儿吹的蓝河今晚是财运爆棚了。他在剧组的群里发了几个大红包，说把运气分享给大家，这才制止了起哄。 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睡觉，明天还要起床搬砖呢。 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家从蓝河房间离开了，他们一个个离开房间，蓝河累得想松口气，却听依萍比他更早舒了口气，垂手低头。 啊，终于走了。 蓝河心想，依萍还真是重度社恐啊。蓝河这里没有需要白武帮忙的了，他拖着沉重疲惫的步伐离开。蓝河目送他离开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而今晚蓝河却是睡得不怎么安稳，半夜索性爬了起来，捎信给老白。你知道金门坎儿、金门墩儿吗？老白直到黎明时分才丧得如同依萍一般出现在蓝河床边，塌着腰垂手在床头上方，差点没把刚睁开眼的蓝河吓得心梗。老白悠悠道， 哎呀，你也知道金门坎儿的事儿了？是胡家的告诉你的吗？ 哎，听剧组同事说的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 蓝河心不由一沉，看来这和他预感的一样，金老鼠失窃不简单。他猜测道， 是不是有人顶着严三哥的官帽偷的？ 他想起那天老白就说过，活人戴着鬼差的官帽，形如扮鬼，常人就看不见，而金门坎儿和金门墩失窃也是不翼而飞，常人多半是觉得被人动了手脚或里应外合，但他莫名的就是想到了那顶被抢走的官帽，也不知道是否自己想多了。 唉，正是。 老白沉声道， 你有所不知啊，这金门坎儿和金门墩儿还算是其次了，最紧要的是和门墩配的金老鼠。你有没有想过门墩下边为什么埋着只老鼠？ 蓝河所知道最近发生的大事也就那么一件，所以他只有联想到镇物了。 难道金老鼠也是镇物？ 他想起好像看过节目，紫禁城的宫殿里也有很多辟邪镇物， 什么24枚验圣钱、5色丝线、经书等等，但那都是镇一殿之物。金老鼠若是镇物，更像是镇一城之镇物。果然，老白点头道：“ 不错，整个京城是左右对称的，中轴线连着外城、内城、皇城和紫禁城。那金门墩埋的地方，正落在中轴线上。这一条线也与子午线差不多，只偏离了2度左右。阳间的科学家的说法，子午线是链接正南极和正北极的经线，其实呢，它也是煞气最重的，因此连天子都稍稍偏移一点，不敢直接坐在子午线上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